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现在的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四周跳已经成为冬奥奖牌的敲门砖了。那么四周跳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今天我们就邀请男子单人滑运动员金博洋给大家介绍男子单人滑四周跳的历史。 大家好，我是花样滑冰男子单人滑运动员金博洋。从1988年加拿大运动员科特布朗宁在世锦赛中首次完成了户外点冰四周跳，这一难度动作到现在30多年的时间，目前男子单人滑已经进入了四周跳大战的时代。历史上中国的男单选手曾以跳跃能力强著称，1994年张民成为了第一位在奥运会上干净完成四周跳的选手，1994年到2006年，连续四届奥运会，奥运会男单金牌都被俄罗斯选手揽入囊中，雅古丁、库里克，尤其是普鲁申科，都非常强的跳跃能力。2010年冬奥会上，美国运动员雷萨切克获得冠军，他也是进入21世纪以来唯一没有四周跳的奥运会男单冠军。但在2014年冬奥会之前，大多数男单运动员还停留在一种四周跳时代，一般都采用户外点冰四周跳。而在2014年索契冬奥会后，男子单人滑四周跳进入了高级时代，基本上都具备了两种以上的四周跳，才可以向领奖台发起冲击。我现在在比赛中完成过户外点冰、后内结环和勾手三种四周跳。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